果然盖着警察的衣服睡觉，一定会做噩梦。 乔家嫌弃地把那件大衣扔到旁边，胳膊因为用力而牵动了伤口，疼得他倒吸一口凉气。郭林端着粥出来，就看见乔家龇牙咧嘴地坐着，自己的大衣被可怜兮兮地扔在地上，他皱起眉。 冷的时候抱着不撒手，扯都扯不开，这一醒了就扔脚边上，你可真是够忘恩负义的。 等我死的那天再麻烦你，烧给我做个陪葬。 乔家闭上眼睛，靠在边上喘口气，刚才起得猛了，他现在有点发懵。郭林走过来把衣服捡起来，然后递给他粥， 趁热吃点东西。 乔家本能地去接，郭林往旁边让了一下。 算了，看你这一脸的残疾样，我喂吧。 可别，我刚醒，不想恶心啊。 少他妈废话。 就没见过说话比乔家还难听的。郭林这边吃力不讨好地伺候了一夜，结果半死不活的人一睁眼就犯病。带着不接受拒绝的诚意，把一勺粥喂出去。郭林大有乔家不吃，他今天就耗着过的架势。乔家也很清楚，这个时候跟郭林拧着来，他不占什么便宜。不过看着眼前快要戳进他脑门上的粥，他又实在欲足。基于一种自己也难以理解的心态，乔家那口粥咽下去，就咬着勺子不肯松开了。郭林活了快30年，没遇到过比现在还要诡异的情况。他尝试着拔了一下，没拔出来，干脆就任由乔家咬着。他转身就去找电话。 我操！我就说烧到40度怎么可能没事？果然是烧成傻逼了。 乔家转头就把勺子吐了。 少放屁，你才傻逼！ 单手夺过郭林手上的碗，乔家吹了两口，就狼吞虎咽的给喝完了。郭林在旁边看着，也没吭声。等一碗见底了，才接过乔家递回来的空碗。 还要吗？ 不吃了。 乔家勉强恢复一点精神，也想起了正事。他皱着眉，让郭林先别顾着粥和碗了。 耿伟被绑了。 开门见山，连半句废话都没有。郭林愣了一下。 被谁？ 华淼。 这个名字陌生的，郭林想了足足3分钟，没想起来到底是谁。他从最初下意识觉得乔家在胡扯，到慢慢接受了这是事实的可能性。等到乔家解释完华淼是谁，他脸色已经由黑转白，再转青了。 你是说对方是来找我报仇的？ 嗯。他绕着你家转了好几宿，我本来交代耿伟通知你，没想到他成了替你受罪那个。 乔家费劲儿地用左手去够水杯，好不容易才摸到，他喝了口水。 我跑出来的时候惊动了他们，不知道现在会不会把耿伟换地方。我特地来找你，就是希望你有个准备。华淼那人有点疯，这事他不会善了。 郭林这才明白沈军的态度是为了什么，估计耿伟被绑沈军还不知道，他瞒着自己只是不想他一时冲动再坏了事儿。他脸色不太好看地坐在沙发上，脑子里试图把刚刚乔家说的这些梳理出一个逻辑。过了很久，他才皱着眉开口。 华淼是什么时候到的？ 乔家没想到郭林竟然还能冷静下来，他看了对方一眼。 一个礼拜前。 一个礼拜前，我跟他之间的恩怨都过去了这么多年，为什么他这个时候会突然回来报仇？ 报仇还有年限呢？你废了他一只手，害得他躲了这么多年，他不找你算账才是有鬼呢。 报仇没有年限，但是要看时机。问题就在于，华淼凭什么认为现在是他报仇的时机？ 他后面还有个暴风。 暴风不会特地把他弄过来杀我，这里面一定还有原因。 你什么意思？ 这个时候郭林难道不是应该立刻考虑安排人去救耿伟吗？换了是他，打个电话回队里就领人冲过去了。不过郭林确实是要打电话，他用手机打给了刘宇。 喂，帮我个忙，当年有一个叫华淼的通缉犯， 你帮我把他的情况能有多详细就有多详细的捋一遍，包括当初他主要是为谁干活，跟谁最近，有没有家人，全部拉一个单子。 你们队里为什么不能查？ 这人已经消失挺长时间了，我不要档案上那些，你得帮我向那些老资历的刑警打听一下，我有急事。 好吧，那你什么时候要？ 你能有多快？ 中午。 那就中午给我，我上你那儿去取。 等郭林挂了电话，乔家一脸诧异。 都这时候了，你还要出去晃荡？ 华淼既然抓了耿伟，就不会再花时间来找我的行踪了。他知道，我一定会自己送上门去的。 刘宇说中午能把郭林想要的资料给他，就真的是中午前搞定的。郭林去取的时候还顺便把午饭给乔家带了回来，然后两个人把刘宇那些资料铺了满地，一点点的捋。 你到底想找什么？ 乔家觉得警察做事实在是让人费解。郭林把有可能会有线索的内容先抽出来，一直就没抬头。 我要找华淼的漏洞。 那是什么东西？ 华淼如果真的是为了暴风办事，是不会把事情搞成这么大的。 他一边说一边从兜里掏出一张照片，是耿伟。这照片应该就是乔家躲在仓库时他们拍的。耿伟的样子虽然狼狈，但是精神还好，起码眼神没透出死气。照片的背面写着地址和时间，华淼让郭林今天晚上单刀赴会。 我出门的时候这个东西就塞在门缝里头，公然绑架一名警察再去要挟一名警察，华淼如果不是有全盘的计划，就是压根就没打算活着离开。可是我不信华淼想杀我想到了玉石俱焚的地步，真要是如此他也不会等那么多年，所以肯定还有别的原因。他们现在抓了耿伟，我们就算有再周详的计划依旧是被动的投鼠机器，只有找到能够让我们变为主动的契机，才有可能把耿伟活着救回来。 华淼现在不是单一的要以命换命，郭林很清楚他就算赴约也不可能让耿伟全身而退。乔家抬头看了郭林一眼，想说点什么，但是最终没有开口。大概过了半个小时，乔家拍拍郭林， 我想我找着了。 他手上的是一份好几年前的群殴案卷宗副本，华淼是涉案人之一，但是最后没有落案，只是其中一个人的口供里提到了这个人。 当年保释他们的是个叫顾超的人，这个人如果我没记错是葛六的手下。 给我看看。 郭林从乔家手上拿过文件扫了两眼，把刚才他整理到手边的另外一份文书抽出来。 华淼当年被通缉的时候躲在金年华饭店一个多星期，帮他结单的也是这个顾超。 在暴风介入之前，葛六本来也算是地头一条猛蛇，华淼当年叱咤风云，说他跟葛六没什么交情也确实不可能。乔家完全没有想到会查到这么深的内情，他看了郭林一眼。 难道华淼这次回来还要帮葛六报仇？ 他真想对付暴风，就不该先把矛头指向我。事到如今，演变到这种局面，无论是警方还是暴风那边，都不可能全无提防。华淼想做任何事，都会事倍功半，这不是自找麻烦。 郭林对着那堆资料反复看了半天，却还是找不到一个合理的解释。可是时间不够了，他们不可能坐在这里慢慢研究真相，眼看华淼所给的时间也差不多到了。乔家烦躁地把文件往地上一扔。 要我说，你领队人把那个仓库给围了，那么多警察难道还救不回耿伟啊？ 就是救得回，就是风险有点大。 那你倒是想个降低风险的办法。 光说有什么用，现在人在对方的手上，他们根本就没得选择。郭林因为乔家的话皱起眉，他从茶几上摸过烟盒，抽出来一根点上。 其实华淼是不是真的为葛六报仇，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。 啊？ 郭林靠在沙发边上，拿着手上的文件。 这个消息对我们来说没有用，但是对暴风就不一定了。合理不合理都在其次，主要是看暴风信不信。 你的意思是要让华淼跟暴风翻脸？ 单就警方和华淼对峙，胜算确实是一半一半，但如果暴风那边来搅个局，不以抓人为目的的话，救人不难。 郭林把那叠文件递给乔家。 你觉得靠着这些东西能不能让暴风相信你？ 乔家拧着眉头想了一会儿，最后扯了一下嘴角。 我也不用直接对上暴风，他身边的人愿意相信，效果也是一样。 哦， 这件事交给我，砸场子这种事儿是我本行。